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99集，又见鱼尾。吃完了饭，展昭端了杯茶，拿了那两本太师给的出入宫人员明细和白玉堂一人一本，就开始翻。两人找什么？找姓崔的人。别说，在展昭喝完了一杯茶之后，五爷将看到的一页按住递过去给他看。展昭就见白玉堂指着一个名字，崔鑫，入宫时间是4年半以前，石雕工匠，进宫是去修缮宫殿的石壁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好巧，职业时间都符合。展昭进了趟皇宫，找了负责宫中修缮事务的官员询问此事。幸好宫中每次修缮都有明确记录，而能进宫的工匠也是调查得很清楚，因此展昭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崔鑫的线索。崔鑫今年应该是27、28岁，不到30，4年半以前的确是进宫修石壁，之后他的名字就没再出现过，名册上只有崔鑫的一个住址，在开封北城近郊沈家村。当晚，展昭、白玉堂约上了公孙和赵普，四人一起前往沈家村寻找这位崔鑫。四人的心情都有点矛盾，一方面想找到崔鑫，那么就能证明那无名尸不是崔鑫，毕竟20多岁就死了太可惜了，可另一方面，如果找不到崔鑫，那么他就是那具无名尸的可能性就很大了。沈家村并不远，没多久众人来到了村口。从半山坡上往下望，沈家村还是相当富有的感觉，良田鱼塘，房舍也建造得很好，绿柳成荫。这会儿虽然夜了，但村里不少人都在外边喝茶乘凉聊天，小孩们追追跑跑，甚是热闹。展昭等人顺着村里的主路走了进去，就有几个正在路旁下棋的老人家望过来，村里人交头接耳。 这是不是开封府的展大人？ 哎呀，怎么来村里了？ 谁犯事了呀？ 很快，小小的村庄因为展昭等人的到来而沸腾了起来，吃饱了饭正闲着的住户们都跑出来围观。等展昭等人到了地址上记录的崔鑫的小屋门口，已经里三层外三层聚拢了不少人。展昭等人一到崔鑫家门前，就觉得可能找错了，因为小院里养着狗，还种着花，有几尊没做完的石雕，房中还亮着灯， 是不是弄错人了？ 展昭心情也矛盾，伸手拍了拍院门，没一会儿就见房门打开，一个7、8岁的胖娃娃手里拿着个饭碗开门探头看。 谁呀？ 崔鑫在吗？ 阿爹。 啊？ 房里传来了人答应的声音，听着似乎正吃饭呢。 有人找你。 小孩说完回去继续吃饭了，随后就见房门打开，一个年轻人擦着手往外跑。 谁呀？订东西的这个月没空了，要等到下个月。 展昭等人仔细观察，只见跑出来的是一个27、8的年轻人，一身利落的打扮，衣服上不少灰白色的土，样子跟那小胖娃还有几分像。 你是崔鑫？ 是啊。 崔鑫点头，显然认识展昭，知道是官差，应该不是来谈买卖的，就走到门口问。 展大人。 嗯。 找我有事儿？ 崔鑫一脸的疑惑，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五爷一挑眉，看来八成是找错了。赵普和公孙也叹了口气。 能进去聊吗？ 啊。 崔鑫赶紧往里让人，便嚷嚷：“ 家里的泡茶，有贵客到了。” 展昭等人一听屋内有女眷，就也不进去了，在院子里坐。没一会儿， 崔鑫的媳妇儿和刚才那个胖乎乎的儿子一人端着个托盘跑了出来，身后还跟着个四五岁的女娃，包括媳妇儿在内，一家人都是胖乎乎圆滚脸，长得甚有福气。崔鑫样子挺紧张，虽然知道展昭不会是坏人，但无缘无故官府找上门，应该不会是好事吧。展昭微微一笑，让他不用紧张。 崔兄四年多前是不是进宫修过石壁啊？ 四年多啊。 展昭等人见他反应挺大，也有些费解，崔兴一脸紧张。 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，还是闯了什么祸了？ 什么？ 那什么，展大人，这事情是不是很大？我不会要吃官司吧？ 你在说什么？ 你们不是来查那件事的？ 哪件事啊？ 我请人替我进宫那件事。 展昭等人一惊，瞬间沉下去的心又提起来了。 那天进宫修缮墙壁的不是你？ 我本来挺高兴能进宫修石壁的，可是那么巧，那天我娘子正好生第二胎，但是这宫里的差事又不能不去，所以找了个朋友替我，用的还是我的名字，不过工钱都归他，皇宫里的活儿一次赚的可不少。 你找人替你，所以以后你再也不接宫中的差事了，是怕被人认出来啊？ 可不是嘛，那叫什么来着，是不是欺君之罪啊？我无心的呀。 展昭示意他不用紧张，接着问， 那个顶替你进宫的是什么人？ 我一个朋友，我以前在城里一家玉器铺做点玉雕，他也在那里帮忙，很聊得来，人也好。 所以那次进宫的其实是他，对吗？他人呢？ 没再见过。 没见过？ 我媳妇儿生完娃之后，我过了两天才去铺子里找他，但是掌柜的说他两天没来上宫了，之后找了很久都没见他踪影。当时我也挺担心的，但时间久了之后还是没见他露面，我就想会不会是他有什么急事儿走了，又或者拿了钱之后跑了躲债。最开始那半年我也是提心吊胆，但是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，也没什么事情发生，差不多就忘了这事儿了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看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和赵普、公孙都挺有默契，觉得怎么听怎么就是那人。 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？ 他跟我同姓，叫崔成，大概500年前是一家，所以聊得来吧。 崔鑫说着，又看众人，不太确定地问了一句：“ 那个，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儿啊？” 你直觉他会出事？ 其实之后我想过很多关于他的可能性，总觉得他不像是那么没交代的人，怀疑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展昭终于是从袖兜里拿出了那张画影图形，在给他看之前，展昭还问了一句， 崔兄最近没有去城里吗？ 我过完年忙到现在。 崔兴边说边指了指一旁几尊石雕， 生意特别好。 展昭看了看公孙，公孙拖着下巴打量崔兴好一会儿了，最后对展昭点头，那意思据他观察，崔鑫的确也可能是崔家的后人，下巴有共同的特征。众人又欣赏了一下崔鑫的手艺，忍不住感慨，果然崔家人天生就会雕东西啊。 你说的崔成是不是他？ 展昭将那张画影图形铺开放到了崔鑫的眼前，崔鑫低头一看画像愣了，随后点头， 没错，他稍微再瘦一点，然后左脸有颗痣。这什么？ 崔鑫看到了旁边写着来开封府认领尸体什么的，张大了嘴。 他， 你朋友应该已经过世了。 他那天就死了吗？因为我让他替班所以死的吗？ 看着崔鑫的模样，展昭等人也有些不忍告诉他，人的确是死在皇宫里的，而且在枯井下一待就是5年。 这样，你详细回忆一下你那位朋友。 比如他的住处、经历等等。 他住哪儿我也不知道，只是在帮工的铺子见面而已。 随心放下画像，平复了一下心情，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就转过头让他儿子去把他藏在枕头底下的箱子拿来。没一会儿，那小胖娃就从屋里拿出来了一个木头匣子，催心将箱子放到桌上。 我是做石雕为主的，喜欢雕大件的东西，而他则是擅长精细活。我女儿出生那天是他主动提出要替我去皇宫里的，我答应之后觉得他帮了个大忙，很想谢谢他，可他反过来谢我，还送了一样东西给我做礼物，说是给孩子留个纪念，多亏他这天出生帮了他的大忙。 边说崔星边打开匣子取出了一样东西，展昭等人一看就见是一枚小小的玉坠，一看这玉坠众人都有些无语，鱼尾枕的形状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